接下来我们看第七节思索的处理。首先我们对思索下一个定义，前面我们对思索问题已经有了一个初步的了解，那么我们北角阶段就是专门介绍思索的定义以及处理。首先我们看思索的定义，如果存在一个事物集，该集合中的每个事物都在等待集合中的另外一个事物，那么我们就说系统属于思索状态。例如在集合 T0 T1 到 TA 中呢，包含 A 加1的事物，如果事物 T0 在等待被 T1 锁住的速记项，而事物 T1 在等待被事物 T2 锁住的速记项，而事物 TA-1 在等待被事物 TA 锁住的速记项，而 TA 呢恰恰又在等待被事物 T2 锁住的速记项，那么存在这样一个虚幻等待的情况下呢，我们就说系统处于思索状态。那么这种思索状态可以简单的用我们右上方的一个图来进行一下描述，形象化的描述。